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楚英。 六点钟，小心开车，给你喝鸡汤，懂懂懂。第三场人生道理，勾炫懂懂懂，勾炫懂懂懂。今天来聊的这碗鸡汤呢，他们称它为一个顶级的思维啊。这个顶级的思维呢，让你处变不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情绪都很稳定。因为有点长，我们先来听听好不好？ 费斯汀格法则。一个能让你的情绪稳定到可怕的顶级思维，费斯汀格法则。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天塌下来都不慌不忙，而有些人一点小事就能炸毛一整天，差距在哪里？答案是思维方式。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堪称顶级情绪稳定术的思维方式——费斯汀格法则。它简单到一句话，却能颠覆你对情绪的理解。生活中 10%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的，另外 90% 则取决于你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是的，真正决定你情绪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回应这件事。想象一个场景，你早上起床拿着咖啡准备出门，结果手一抖，咖啡洒了你一身，衣服湿了得重新换，你开始暴躁，怎么这么倒霉，迟到了老板又要骂我了，一路上堵车，心情越来越差，甚至到公司跟同事吵了一架。但请问这一切的源头是咖啡吗？不是，你对咖啡撒了这件事的反应。 Right， 是你对咖啡撒了这件事情的反应， 对， 影响到了你的心情，是你同意让你自己感到生气，一整天就被毁了。 是，所以他讲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学会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刚刚讲到这个，我想到还有别个叫做空船效应。 OK， 其实也很相似，就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如果你是带着空船的这个心态，你是想说，你看啊，对面的那个船是没有人的，其实你就不会对哪一个人或者那个是很生气，你就觉得这个是本来就应该要发生的。 我觉得好像是自己的幻觉吧，就有时候自己想太多，给自己添加太多的预设，让你变得非常的繁杂，但其实事情本身没有那么复杂。 对， right？ 是看你要怎么样以你的这个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而已。 关于心态这件事情呢，毕竟今天楚英来了，我们可以来好好的聊一聊他是怎么去处理他平日里的情绪的呗。 手机勾炫 Be On Trend，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慧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震元的镜花水月。 Hello， 你好，我是楚英， 欢迎楚英。第三场人生道理，勾炫懂懂懂，勾炫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碗鸡汤啊，他就说到一种顶级的思维呢，那就是你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啊，只有18%是这件事情给你造成的实际伤害，剩余的90%呢，是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 你的心态， 对，让你影响了一整天。我真的还蛮好奇，像楚英，你平时本身真的会是一个很容易因为一件事情就毛躁被毁了那种的人，还是蛮佛系的？ 我其实有的时候是容易因为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很暴躁，甚至我可以看到任何人，他做一点点小小的事情，我就觉得，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你为什么呼吸？你为什么走路这么大声？我就会有这样子的情绪在当 中。可是这个情绪会维持多久？ 也不会太久，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因为我会想要自我调理，我知道这些事情真的是因为我心态的问题导致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只能安慰我自己，想说，哎呀，你不要想这么多，是明明自己心情不好，只能自己调节自己，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方式。 对，就有时候很多事情都会事与愿违，你可能想象要这样子，它就不是顺你的意。 对， 所以以前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叫赖明泉，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处理方法。 怎么样？ 就是当很多事情或者糟糕的人数要影响你的时候啦，我们会非常理性的哈，会在对这件事情做出反应之前跟自己的大脑讲，好，李伟俊，你现在只有10分钟面对这件事情，就十分钟过后这件事情不能再影响你了。 哦， 对，我、 欸、 假设今天、 欸、 可能老板讲了一个让我很生气的话、哦、我生气，我也明白我需要释放情绪、但我会限我自己十分钟过我就不想要理他了。 哎、欸，这样很好，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的去处理很多别的事情 了，你的情绪就不会影响你做下面的几件事情。哇，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要有自主意识的去控制你的情绪，因为有时候情绪来了，你只要不会挡，你就会被情绪给控制了。 对，甚至一整天你都会觉得自己很倒霉啊，很可怜啊，这样到最后呢，其实惨的还是自己。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要控制跟掌握自己的情绪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听你的谈吐，我总觉得你是那种真的情绪很稳定的人，我想不到你会发火。哎、 欸，我 你会吗？ 少啦，真的很少，因为我会自己跟自己发火，我会默默的生气，然后我对你可能 OK 好，因为我知道其实也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想要生气而已，所以我就默默生气，自己消化完了就没事啦，就 OK 咯。 OK， 小内耗的感觉，但还是可以多交流啊。如果真的需要出口的，学起来整理情绪这件事 事情，好不好？ 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萧秉治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Hello， 你好，我是楚音。 今天我们有个有趣的灵魂哦。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炫懂懂懂。 勾炫咚咚咚，因为今天盈盈呢请病假呢，就请到了我们的勾炫 Pop Time MC 楚音来一起分享这个潮语给大家来猜猜吼。 好，这个潮语是这样子的，叫做早 F 晚 E， 就是早上的早，然后 F A B C D 那个英文字母的 F， 然后晚上的晚，还有 E、也是一样是英文字母的 E， 这样子。 早 F 晚 E 啊， 对，其实它跟、英文字是有一点点关联的。 我有听过类似的潮语，可是目前有点想不起来。请问它跟我们昨天聊的那个 MBTI 有关系吗？ 哦，没有， sorry， 也不是 F 人，也不是 E 人， 对，没有。我觉得你听过是因为可能你听过早 C 晚 A 这个东西 啊，对，我听过这个 啊，早 C 晚 A 就是我们养生的一个东西，早上要吃维生素 A， 对 A C， 然后晚上要吃维生素 A，所以这是你听过就是护肤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早 F 晚 E， 是近期蛮潮流的一个用语来的。 OK， 它一定是早上要摄取什么跟 F 有关的，然后晚上是要处理跟 E 有关的东西 right？ 对，但是它不是摄取也不是处理，它纯粹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情绪这样子。你可以猜一猜， 应该是形容一个吃货。 为什么？ 因为早 F 晚 E 嘛、早上你都在找这个东西叫做 food、食物、然后到了晚上嘴巴还是很痒，就要一直 eat。 哇， 可以吗？可以吗？ 好像很可以， 就要一直吃东西，代表你是一整天的吃货 哦。这个 OK， 但是呢，答错了，没有这么简单，我不会让你这么简单就过了。我知道你是那种想法很多人，但是我找的肯定不这么简单。 OK， 你让我的天马行空发挥一下。如果你有想法想要来猜猜这个潮语的话呢，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勾炫骚空 DJ 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去到勾炫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以 Cellcom DJ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 Number 2。 手机勾炫 Be On Trend， 勾炫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派伟俊的《隔着荧幕想念你》。 Hello， 你好，我是楚音。 我们也隔着电台非常的想念你啊。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炫懂懂懂。 勾炫懂懂懂，今天我们就请楚音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新的潮语呢，叫做早 F 晚 E。之前那个叫做早 C 晚 A 的意思是， 那早 C 晚 A 呢，就是我们要吃的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A， 就是一个比较健康啊，可以抗老的一个护肤方式这样子而已。但是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叫做早 F 晚 E， 其实是我们年轻人很适合用一下的 啊，年轻人啊， 对 ，OK， 也可以说是打工人。 OK， 请问是像我刚刚的逻辑吗 ？F 要变成 food， 然后 E 要变成 eat， 所以这一直在吃。 你的逻辑对了，它确实是一个英文字的首字母。 早 F 晚 E 啊 ，E stand for 什么呢？ 你觉得 E 比较容易猜？你可以猜猜看，就是有人会说 electric， 不是啦，问 electric 什么事 ？Eric， 好像有人说 excuse me， 谁是 Eric？ 早上 有人会说，哎，你不要再 E 了，你不要再 E 了是什么意思？除了 extrovert， 还有别个意思？ 你不要再 E 了。你不要再咦咦哦哦这样子吗？ 说咦的意思是 emo 啊。 那早 F 晚 E 呢，其实就是说你早上的时候你就哇很有斗志，喊着 fighting fighting， F 就代表 fighting， 而晚上你在睡觉之前呢，就会陷入 emo 的那种情绪，就是很伤感啊，会想多多的那种情绪。 会不会是你 fighting 的那个火力啊已经被公司给消耗了、让你回到家 emo？ 绝对有可能、所以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哇白天就很努力很努力，其实回到家还是会默默的 emo 在那边伤心内耗这样子的情况。 真的是道出了许多城市人不想要说的悲哀啊， 没错， 一个人到家就窝在被子里面开始 emo， 开始在着急未来，着急生活， 对，会想很多。 所以起来这个潮语早 F 晚 E，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 emo 的话呢，我觉得有很多方法可以释放情绪跟让你开心一点，包括看剧嘛，对不对、Astro 本周 highlight 呢就有活跃的古装剧集锦绣芳华哈，说真的呢是实力派演员杨紫携手李现共赴一场国家与商界的传奇故事，七月 9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呢，就可以透过 On Demand 和 Astro Go App 来率先点播《锦绣芳华》啦。每个星期一到五都是更新集数哟。 手指勾炫 Be On Trend， 勾炫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Highlight 的 Chance， Highlight 的 Ride or Die in Malaysia 演唱会呢，将会在9月27号傍晚的4:30在 Ideal Life Arena 震撼的开唱。门票呢，在今天的中午12点已经开售了，大家赶快去到 www.itis.mine 或者是 www.fantopia.io 来买演唱会的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楚一。 当然，除了去支持 Highlight 呢，今天购炫的其中一个 Highlight 就是有 Broccoli 最新一集的7月份的购炫，请你走红毯啊！而这一次呢，就来到了我的大学，也就是 Taylor's University Lakeside Campus 呢，来寻找7月份生日的帅哥美女同学，来送他们花花，听听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日愿望吧。来，叫什么名字 ？Ryan， 请问你是7月生日的吗？ 7月，对。 Very good， 7月几号？ 7月25。 25号 ，OK。那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呢？ 这个生父 A， 叫什么名啊 ？Ryan。 Ryan，OK、okay。Brian 讲哦，他今年的愿望是整个 Sam 都拿到 Full A， 你们觉得可以吗？ 可以。 OK， Brian， 你个考试咧可以夹到 A， semester Full A， semester Full A， 就是让尴尬大爆发，你知道吗？ 真的很尴尬， 要用广东话来祝福他。 Excuse me， 你这根本就是福建话，因为这两个语言我都听得懂，所以你根本就是借着讲粤语的方式在讲你自己的福建话，根本就是不对的。 你可以用粤语来讲你刚刚的那句话吗？你再借用粤语的方式来讲福建话，来一二三 ，Let's go！ 你用紧广东话来讲福建话啊，厉害吧？哎，因为从小我是看就是香港戏长大的，所以我的广东话还是不错的。嚟，我教你，我同你用广东话嚟讲嘢，你得唔得？ 我重复你刚才那句，你穷穷举嘅广东话，你用广东话嚟讲讲嘅福建话。 你 OK， 我就 要讲。再讲，你用广东话 嚟讲福建话， 你用广东话嚟讲福建话 啊，可以啦，可以啦，8分， 感觉有一点怪怪的地方。大家赶快来到购炫的 IG 看看我最新一期的购炫，请你走红毯。Broccoli 又说了哪些好笑的广东话呗？ 手指购炫 ，Be on trend。